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关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又到周五了，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啊！按照惯例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适合职场人在这两天阅读的好书。不过呢，首先要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在过去的2017年里，您认为哪本书对您来说啊受益最大？哪本书您认为最好看？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啊，首先请他来分享分享啊。我们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更多的哈、啊、请入不同的朋友来分享对于自己的成长、对于自己的工作有益的书。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段琼。段琼你好。 你好。 嗯，段琼天天是和书打交道哈、 啊、 你的工作就是看书 啊，是 你的工作就是出书。那你觉得在2017年你出版的或者你同事出版的书当中，有哪些值得向职场人士重点推荐？ 有一本呢，我想先给观众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下半年出的一本，叫《在最好的年华做最酷的事》，作者是俺来也的创始人孙少瑞。这本书其实是作者回顾创业经历的一本书。 嗯，创业的。 对。 也是一个年轻人写的。 对，他是85后。 嗯。 主要讲述的是他从大一开始和同学一起创业，中间经历了合伙人的纠纷啊、恶意竞争、融资风波等一系列的磨难，然后最终迎来了事业的辉煌。所以说这是一本他的创业历程的书，是一种创业书，更是一本成长励志书。 好啊、嗯、创业那么忙还有时间写书也不容易啊。 对。 嗯，有时间总结其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对，就是说他这本书里不仅有创业的干货，还有许多职场之道，都是很值得我们从中去学习的。 嗯， 比如说他讲述到了遭遇的中国式的商业竞争、中国式的好员工等等，就是内容都比较精彩，所以也特别推荐大家来读一读。 好，这是85后写的、 嗯、对， 有没有年纪大一点的人写的？ 还有一个系列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周国平的《致青春》系列。在2017年我们中青社出版了他的三本书。其实这三套书是写给80后和90后的青年成长励志书。关于围绕生命、爱情、孤独、友情、奋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周国平在书中都在以更宽厚、更深刻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和解读，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买来读一读。 是治愈系吗？ 对，但是不是心灵鸡汤，我觉得它更是一碗药汤。 嗯，好。那其实他的风格一般还都是比较温情的， 对、嗯、然后带有那种哲思味道的。 是啊、嗯、这是一套哈。 对，是一套致青春系列。 嗯，你看了吗？ 啊，对，因为我是这本书的责编。 你觉得其中他的哪句话对你来说感触挺深的？ 嗯，因为他的 文章的风格都是哲思味道的文章风格，所以其实每一句话我们觉得都是可以拿出那种格言警句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认为里边所有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品味去思索的。都很经典，只能这么说。对， 好啊，这是我们的嘉宾段琼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套书啊。还有吗？ 还有一套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的李娜的这本书，叫《你走的弯路每一步都算数》。 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个李娜哈，但是不管哪个李娜要想成功都非常不容易，一定会走过曲曲折折哈，坎坎坷坷的路。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哈，李娜。李娜你好。 好。 今天呢李娜也带着她的书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叫你走的弯路每一步都算数。 对， 这本书呢讲述了她哈，怎么考学啊，怎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之后又怎么考研，考完研之后呢又怎么一边读书一边开网店啊，以及呢最后又去工作，然后呢还辞职专职写作，以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思想体会啊，对工作的态度，对生活方式的理解等等，还回答了很多读者的问题啊，最后呢集结成一本书。那首先我们就来分享分享李娜你走过的路好吧。刚才我所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脉络哈。你当时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什么专业 啊？我是2003年考进中国石油大学，当时读的专业是石油地质。对。 那是不是按照常人的理解就可以进这种石油巨企？ 一般都是进这种石油的企业来工作，从事相关专业方面的工作。所以我2007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江苏油田的一个研究院，做的就是跟石油勘探相关的工作。 当年选这个专业是你自己的主张吗？ 其实更多意义上来讲，可能就是你家里人的意见的比重比较大。因为家里有亲戚就是在这个石油系统，本身我父母也都是在煤炭系统的，所以可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国企的体制内的这种家庭，所以就 帮你填了志愿。 对对对对。 那你喜欢吗？ 其实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一些文学作品的那种，可能比较文艺的那种女孩，所以到了大学里面才发现其实这个专业有些人是非常热爱的，但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有点枯燥，就是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那方面的内容。 那你在江苏的那个单位每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每天就是把一线的这种采集人员采集到的地震资料拿过来，然后我们做分析，然后去分析哪个区块就是哪一片比较就是石油含量比较丰富，然后去把这个警卫提交给我们的领导，然后去建议在哪里打井，就做勘探。 做勘探。 对， 就是说你们是属于找油的。 对，是找油的。 有人去采集数据，然后你们是做分析 数 据的工作。 对 啊，如果分析对了，那这个工作可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啊。其实工作过程中是很有成就感的。对。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觉得可能成就感是一回事，是你根据社会的规则呀去对自己的一种这种评判，但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来讲，他可能最终他会选择他自己最热爱的一种事情。可能是之前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的关系，都是对这种规则边界就是比较敏感，就是注重这方面他人的评价。但是后来慢慢的随着自己就是越来越思想上越来越成熟，经历的越来越多，就会比较去注重内心的感受了。 就原来一直是活在外部评价的这个框框里面， 是 吧？ 是的，是的。 那后来我们的嘉宾李娜，她决定考研了，是吧？ 对， 想通过这种方式跳出来。 可能当时我觉得考研也是一种，算是一种逃避嘛。其实我考研考的专业也还是原来的专业，就想着如果我换一个工作的环境，然后到北京这种大城市，是不是会好一些？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记得在书里他是这么写的，就是那个小镇啊是个小地方，是吧？ 对对， 也没什么太多的这种商业呀， 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对 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老乡哈。 是的是的，很孤独。 很孤独。 对， 你们还到一个小铺里买了点家具，是吧？ 是的， 就搬到自己的宿舍里去住了。 对。 哎，有一种，是不是有一种下放的感觉？ 其实石油的一线工作者真的特别辛苦的。对， 辛苦到什么程度？你跟我们说说吧。 你们没有接触过， 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感觉 啊，就是很寂寞， 很寂寞。嗯， 但是心里还是要有，就刚才你所说的，有这种信仰也好，或者是有这种事业心也好，有事业追求也好啊。 对， 可惜是你的重点啊。你 有些人可能会以这些东西来支撑自己走下去，但是有的人可能会不行。对， 嗯，所以这算是你走的 第一个弯路 啊，第一个弯路了。 对 啊。那这个弯路其实是事在人为啊，路在脚下。 是的， 对有人来说就是不是弯路， 不是弯路， 就是平坦大道啊。 是，当时走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它是不是弯路，只是可能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回望的时候，觉得是。 考上了还好哈， 一直是学霸 啊，是吧？你看，就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是不是？那考上之后到北京，那念的什么专业？这次是自己选的吧？ 对，还是跟石油相关的。 哎，你看，为什么不选个北师大中文系、北大文学系这种？ 可能怕考不上吧。 你不是，所以还是在自己最稳妥的领域里面。 对对，跟性格是有关系的，是比较求稳的一种性格。 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脱离这个系统， 是的， 只是想脱离那 个 小 环 境。 对对。 脱离那个小环境， 是的， 来到了北京。 对。 来到了北京这个石油大学里面。 对。 还开了网店。啊，这个环境我觉得着实有点大，是吧？还经常去进货。你们经常去进货的地方是哪来着？ 是那个叫动物园批发市场。对对对。 从石油大学到东批得倒几路车呀？ 哦，要先坐919，然后倒地铁。 919到德胜门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德胜门？ 是的，是的， 是吧？从沙河那边是吧？ 是从昌平嘛。 啊，昌平啊， 对， 是。好，据说就是他们学校周边的快递都知道你了 哈。哦，是的，这好像是不是什么好名声吧？ 就是生意做得不错。 嗯，还可以。 啊，当时主要卖什么东西呢？ 嗯，主要卖一些就是女孩子们感兴趣的一些手表啊，什么饰品啊之类的。 你最远的客户在哪里啊？ 新疆， 新疆， 然后青海， 青海。哎呀，那月销量大概是多少？ 哎，我都不太记得了，大概有几万吧。 就是流水几万块。 对对对。 利润呢？ 利润20%左右。对。 那你就是 当时是2009年201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 生活费完全不用靠原来的积蓄或者是家里了。 对对对。 开了几年？ 2年吧，到研究生毕业。 那为什么不接着开呢？ 因为 老客户多难积累啊。 毕业之后就是。也是进了一个央企中石化的研究院，然后工作挺忙的，对，然后就不做那个网店了。 那网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它是让我去探索，就是跟自己专业不相关的新的东西的一种尝试。然后在这种尝试中，我也积累了一些自信。 自信。 对。 原来欠缺吗？ 欠缺呀。 啊，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我考大学选专业这些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我都不敢自己做决定啊，都要听父母的意见。我觉得我是很欠缺自信的。 现在是自己拿货是吧？ 对， 还冒着风险，卖不出去的风险， 是 退货什么差评的风险。 因为当时也是因为有一个同学，他是负责摄影，他对摄影方面的，他拍的照片很好，所以我们两个是一起合作的。对， 就他拍照片。 对对对。 他修图。 对， 你负责 啊，我负责 营 销。对 啊，好，所以你觉得通过这样一件事情，你的自信心上来了？ 是的， 敢于自己做决定了。 对， 好，前方高能预警啊！这个后来李娜还做了更大的决定啊，更大胆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认识她的男朋友，还有。辞职是不是？ 哦，是的。 好，男友的事我们不八卦啊，调节一下。为什么要辞职？你看央企对不对？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去啊？你进去了，还辞职？难道是这个薪水不满意，人际关系太复杂，工作太辛苦，没有发展吗？ 也不是，其实我觉得我在石油系统工作的那几年，在北京工作那几年还算蛮愉快的。但是当时辞职呢，是因为一方面我在业余时间在写东西嘛，然后写的一些文章，然后在网上 就是还蛮好的，引起了一些关注，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自媒体，然后也有了一些收入，收入还不错。然后后来又遇到了我们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段琼，然后他就鼓励我写书，然后就我就更加自信了，我觉得可能我以后就做我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也可以养活，最起码可以养活自己，可以发展的不错，所以就鼓起了勇气辞职。 哦，就是你最喜欢的工作是文字的工作？ 是的，是的。 哦，那么而且在你工作的期间你没有放弃这个爱好？ 没有。 然后通过网络积累了一定的粉丝和名气？ 是的。 然后这个带来的收入也跟工资差不多了？ 嗯， 比工资还多？ 还多一些吧。 啊， 对， 所以你就有勇气了？ 嗯，是的，可能还是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很保守很求稳的性格。当这些前期的积累到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我就想以后就是如果能在写作方面有一些成就的话，可能是我过的这个人生对我自己来讲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对， 所以从工作之后基本上你是在遵循内心的声音和召唤在做选择了。 对，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也要根据这个大环境和大趋势去选择。我觉得我现在跨界之后现在是处于一个朝阳的行业，跟以前在那个石油系统夕阳行业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你赶上了自媒体发展的这波风口快车。 是的，是的。 那么李娜的文章也被像人民日报的微博啊，十点读书的微博啊，还有一读的这种大号哈、转发，所以说一下子也是具有了很强的这个影响力和人气哈、所以这么一个转型看似目前还是很成功的。 现在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转型之后就觉得自己走上了这算是站在了这个起跑线上。 那原来是做这个石油方面的是吧？现在呢我看你写的文章吧，都是这个说说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困惑哈、以及自己的经历啊，就是励志类的多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块的内容好不好？ 好啊。 这个石油的事儿我们就让他还、回到他的原点吧，是吧？ 好， 反正你现在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了，是不是？ 是的，其实有时候也挺怀念的。 只成怀念了是吧？没有联系了哈， 成了过去式。 好啊。我看你的书里面写了一句话哈、就是关于逃离，你认为旅行久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只要你活着就难免遭遇庸常生活的平淡和无聊。其实当年你在那个江苏的那个小镇也是很想逃离的。 是的呀。 但你现在反过头来说，只要你活着就难免遭遇平淡和无聊啊？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做一件事情做久了，你就会最后会变成一种重复，不停的重复，然后可能最初的那种新鲜感和激情就慢慢的被磨掉了。所以可能你就会有一种哎呀其实也就这样的感觉。 很多人会选择出去旅行是吧？我要逃离这里那里，然后在旅行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真爱等等。你认为旅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觉得。 为什么呢？你有过这样的旅行经历吗？ 有过。我在江苏工作的时候其实经常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就觉得现实生活很压抑很苦闷嘛，就想寻求一种放松和或者说解脱一下的方式。但是当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面临以前的工作啊，以前的人际关系啊，以前的环境啊，以前的生活啊，其实一切都没有变。所以说旅行可能只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不是说你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本身来面对它。 你知道我们上一个节目叫什么吗？就叫旅行号1073。他们天天讲旅行啊。所以跟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机的衔接在一起啊，可以去旅行，最终还得回来。 是的。 当时你们那工作环境男女比例大概是多少？ 女生很少的。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女生只有7个。而且是当时是近几年中最多的，我们离一年的那个师兄说他们班一个女生都没有。 哦， 对，这个专业可能还是男生多一些。 所以你可想是在那个地方是吧，要有一个女孩搭伴 有闺蜜也很难。对， 也好一点点哈。 对， 是。但是旅行解决不了问题。 是的， 很多人都会想那我裸辞是吧，我自己先给自己放一年的假，我先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怎么看这种方式呢？ 嗯，我觉得现在九五后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比较任性这种方式， 嗯，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八五后可能会比较少吧。 嗯，兼着冒险与传统是吧， 嗯， 兼着挑战与保守， 是的。 嗯，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在先在一个求稳的前提下，然后去做一些冒险。 嗯， 对。 在书里你还谈到了一个学弟给你发来的这个咨询问题。 是的， 石油大学的一名学弟给你留言，他说他很迷茫，读的是石油物探专业，是不是跟你们这个一样啊？ 嗯，大方向是一样的。 哦， 对对。 他说硕士研究生毕业好几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业形势严峻，同学中只有那些有背景的回到了油田，其他同学要么转行放弃学了七年的专业进入新的行业，现在二十五六拿着2000多块钱的实习工资，前途未卜。你当年毕业一个月能拿多少啊？ 我当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是2007年，也就2-3千吧，3000块。 嗯，那你有这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吗？ 有啊。 也有。 对。 为啥呢？ 嗯，就是觉得很迷茫啊，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嗯， 对。这个学弟他可能面临的困境和我们当时又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是赶上了石油其实还比较有红利期的时候，可能现在形势会更严峻一些。 嗯， 所以他们学历又更高嘛，读到了硕士啊博士啊，所以就会有一种很不值得的感觉。 嗯， 但是其实我建议他可以把思想放开一点，思路放开一点，不一定非要在自己专业那么窄的领域里去找工作啊。 嗯，他也写自媒体， 哦，不是， 再考个博。 不是不是，所以我走的都是弯路，我希望别人不要走弯路了。 啊， 嗯， 对。为什么要跳脱出来呢？ 我觉得我现在建议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喜欢做什么，是兴趣，第二个方面是我擅长做什么，就是我的能力在哪里，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第三是要关注整个大的趋势，它是上升还是下降，就是整个的行业背景也是要考虑的。 嗯， 所以如果现在让我对年轻人去建议的话，我会这么跟他们说。 嗯， 对， 当然不同的年轻人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是的。 就以这位留言的学弟为例，他当年是他们那个地方唯一考到这个重点院校的大学生哈， 是， 而且超出了这个重点线好多分，就是大家把他当状元一样来看待 啊。没错没错。 对，但是家里呢为了他上学也是付出了很多，还比较的穷。 对， 那像他这种情况， 像他这种， 你刚才说的那三点，首先要满足哪一点呀？喜欢的，以及这个自己能干的，以及哪个趋势是向上的？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情况吧，如果自己家境不是很好，可能要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嗯， 对，要选一个薪水高的行业。 嗯， 是的。 对，不能够让家里再给你太大的负担， 是 吧？是 的，要务实一些， 嗯， 要根据自己具体的个人情况来做选择。 可是学了7年的专业，说放弃就放弃，别的我也不会啊，我就会分析这个哪有油，我不会分析哪有金子，我不会分析哪个股票赚钱，啊，我也不会去看病，我会啥呀？这个其实就谈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很多同学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未来。 是的，没错。 除了这个领域，你还能干别的吗？ 啊，没错，这可能是特别是像这种理工科的院校， 嗯， 普遍的一个现状，他们就是会只会做实验，只会本专业的一些事情，不关注世界是怎么变化。 嗯，你看你当年还想着开个网店，哪怕不去上班了，那一网店一个月保守估计原地踏不踏一个月还有好几千呢，是吧？ 啊，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 对， 鼓励大家 不能刺激别人，是吧？ 对对， 所以你看你当时是这个迈出了第一步啊，但是你发现就在我们不说这个一定要谁强或者是怎样，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同学在尝试着跟自己专业无关的事儿？ 有的有的。 嗯， 有人喜欢做摄影，去拍照片，做摄影师，然后真的后来会有发展。还有一个，当时我认识一个女生，她去了人民日报。 嗯， 她也是喜欢写东西，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机会的。 她是也是学石油方向的。 学石油的，对， 嗯， 对。 所以不要被一些观念，不要被一些观念，被这些专业束缚住。 对，嗯，是。其实你现在开始写文章，我看你也接触到很多人，书里有很多人的案例啊。 哦，是。 有很多人他们干的都是跟原来自己的专业不一样的工作。 对。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快了，可能我们都有能体会到有一些行业，整个行业在慢慢的变得衰败甚至是消失，新的行业被创造出来，就是这个时代的节奏决定的。 当然可能不同的年代的年轻人对于生活方式有不同的理解啊。我看这本书有一个案例让我很有觉得很有意思，就有一个姑娘去卖虾酱，是吧？ 哦，对对对。 她在云南这个一个边境地方，边境小城叫瑞丽，是吧？ 对。 跟几个人一起做虾酱，那个虾酱的原料是来自缅甸的虾仁儿， 对啊， 是吧？再加点什么葱油啊， 对对对， 加点其他的佐料，是吧？ 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对， 他之前是干嘛的呢？你跟大伙说说吧。 他之前也是 到处玩，好像是吧？ 对，他大学了毕业之后，好像也做了自己做了一两年自己跟专业相关的工作，然后就辞职了，然后去旅行啊。但当时他有个姐姐在那边，在瑞丽那边， 是， 对， 开一个什么？ 开了一个店， 餐厅还是什么？是吧？ 对对对。 对啊，他就先是玩几年，然后呢突然找到真爱了。 是的是的。 然后就在那儿做虾酱，也很认真的在做。 很认真的在做。 那么大家想肯定就是放到网上，然后很多人下单，是吧？他不，他呢就是按照他的生活节奏来，就是我今天要出去玩了啊，我要干别的事儿了啊，这个虾酱不能一时半会儿给你们做好给你们发货啊。哎，那边的买家呢也很了解他的个性。我们就愿意等， 啊，这种品牌其实最后就做出了人格魅力，我感觉 人格魅力啊，我还限量， 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哎， 很有意思， 纯手工，哎，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很多年轻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可以赋予他们跟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选择。 是啊，其实现在选择还是变得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丰富和多元的。其实是一种幸运，我觉得。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介绍今天的新书《你走的弯路每一步都算数》，作者李娜将会来讲她的经历啊。其实不管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我们做好一件事情基本能力还是要有的。书里专门有一章叫做是什么阻止了你变得更好，我们都想提升，可是有些细节你未必留意得到。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言以律己，言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的情况。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1月13号至1月15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2分，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啊，周五读好书。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你走的弯路每一步都算数》啊。而现在这个职场文章啊，职场书籍都流行这样一句话的标题哈、啊，也是让很多青年的朋友啊，一句话啊，或者一秒钟就能够明白书里的意思。那作者李娜呢，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来分享啊，生活方式其实有多种选择，我们成功的道路也有很多条。在此之前，你走的每一步啊，都会成为你，现在成功或者未来事业达到高峰的财富。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李娜，你在书里啊写了一个你自己的工作的经历啊，放在了一个叫做是什么阻止让你变得更好的这个章节下面、啊、 对，没错。 说有一次呢，你参加的项目要跟外方合作，引进的软件呢需要外方做一个系统的培训，然后你们领导就把联系和接待外方的事宜交给了你，让你发邮件问他什么时候到、 嗯、 是吧？ 对， 你发了邮件也很快收到他们的回复。 嗯，是的。 哎，但是呢后来遭遇了尴尬。 对 啊，是怎么一回事啊？ 嗯，可能就是我当时就是考虑事情没有很周全，觉得这又不是我专业的一个工作、嗯、只是一个，当时感觉说这么打杂的事情交给我就没有上心其实。 嗯，然后呢你不发了邮件了吗？你发了邮件了，这个不也挺上心的吗？对方也回了呀。 是的。 嗯，但这个时候你们领导提了一句话，是吧？来几个人啊？什么时候走啊？我好给他们订房间啊，好给他们订接他的车。 所以这些很基本的，可能很基本的一些事情我就没有考虑进去，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了这件事本身而已，让其他的就没有考虑，就很尴尬。 但我觉得啊，你从你的角度一会儿说啊，我从管理的角度，我觉得那领导为什么不把一件事说清楚呢？是不是你这个交代有问题，你不能通过这种事情来锻炼下属吧？那最后下属把这事办砸了，你领导不也不好跟你的领导交代吗？是不是有时候领导就是自己也考虑不周啊，打着让下属锻炼成长的这个这样名义幌子来掩盖啊。我批评领导批评完了啊，你下面做自我检讨。 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就出了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中没，其实没有，职场没有小事，你把每件小事都做好了，其实对你的综合能力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反思自己吧。 嗯，从你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你觉得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啊，你觉得是什么阻止了让他们成长？ 嗯，可能首先就是很多人对他们自己做的工作，比如说我可能这个工作不是我最喜欢的，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激情了，做的有一点点疲沓的感觉，所以可能就不那么上心了。 嗯， 就是每天把最基本的按部就班的做好，没有想着我怎么能把它做得更好，怎么提升自己，怎么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这个方面去越来越好呢？ 嗯，只考虑自己一亩三分地了，有的时候哈。 是。 你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总公司组织英语演讲比赛，领导就帮你报了名，但是呢，用你自己的话说，是那种在众人面前讲话都会脸红的人，觉得不行，肯定会丢脸，然后就很沮丧和绝望。有一天呢，就去找领导了。 嗯。是我当时不太敢去。 然后你跟领导说：“领导，你去吧。”没有是吧？你跟领导说了什么呀？ 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在演讲这方面不是很擅长。 嗯，然后领导没有同意。 对。 嗯，不想去也不行。那后来呢？ 后来就只有去了。然后不过我做每件事情还是蛮认真的，然后就很认真的去准备了。 嗯。 最后结果也还不错。 你怎么准备的呀？ 就是去买一些演讲的书籍啊，然后看一些视频啊，去跟人家学那些讲得好的人是怎么讲的呀。 嗯， 对，去学习嘛。 然后你觉得前后你之间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哦，有一些变化的。嗯，觉得其实不要去害怕新的事情。 嗯 嗯，当你没有尝试过没有经历过的领域，你认真的去学习，抱着一种比较主动的去接受的心态，接纳的心态。 嗯， 然后真的去很踏实的去做，还是会有进步的。 嗯， 这对于你做别的事情，你的主业的事情也是有帮助的。 嗯，最后得到的名次是第三名。 对对对。 啊，那领导怎么说？ 当时就 领导说我又给你报了一个。 当时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单位只有我一个，有两个人去参加，只有我一个人获了奖，所以还是蛮好的。 那领导当年为什么就看中你了呢？ 可能因为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比较认真吧。 嗯， 对， 他就觉得可以把认真的这个优点发挥到准备演讲比赛当中来。 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认真一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就会过来。 嗯， 对。 其实在书里有一个你所谓的大姐的故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啊，就是当年他们有一个去美国公派 访问学者的 机会是吧？ 对， 就很多人都想去嘛。 是的是的。 那这个大姐最后去了。 对，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她会去。 嗯， 因为她当时因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首先需要你的英语特别好，其实她的英语很一般，然后业务上还可以，她当时是高级工程师嘛。 嗯， 但是高级工程师很多啊，为什么就派了她去？ 嗯， 我觉得她还蛮励志的。 为什么派了她去呢？ 因为她就是每天下了班把孩子往父母那一送，就开始准备这个事情，特别认真的准备。 嗯， 最后各种考试啊，排名啊，都是最靠前的。 嗯， 对，都是第一的。 嗯， 所以就派了他去。 你有没有跟他聊过他为什么要这么拼？ 我跟他聊过，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 嗯， 他说他只是想去体验一下，想去见见世面，看看外国人是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怎么工作的，想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嗯， 哪怕这个事情没有对他的职业 没有对职位方面有提升，他觉得有这个经历也是一种很大的收获。 也就是说他其实把这个经历不看得那么功利。 是的，他没有那种功利心，他只是想就是想获得这个体验的机会。 嗯， 对。 哎，虽然她是大姐啊，但是我觉得她这个心态还是很90后的心态。 是啊是啊， 就我们不考虑做一件事情到底能挣多少钱， 对啊， 我们考虑的是给我带来的感受好不好。 是的。 嗯，向她学习啊，这个不管多大年龄， 真的是要向她学习 啊，还是要保留对于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啊，以及对自己挑战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啊这种继续。那在书当中我看到你写了一段话啊，其实我每个人都在追求嘛，想要自己变得更好。你是这么说的，你说无论何时我都相信自己值得最好，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最好的事业，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朋友。当你相信自己值得最好，就会召唤你内心所有的力量去实现，去完成，哪怕不能抵达所有的最好，相信我，在你全力以赴去追求的路上，就已经体验了最好的人生。 哦，没错，这段话是我写的，我觉得这是在鼓励自己吧。 嗯，就是在你全力以赴的路上就已经体验了。所以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很在意这个过程。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内心非常渴望最好的一种状态，那么你就会付出100%的努力去追求它，哪怕最后没有追求到，但是你已经拼尽自己的全力了，你得到的肯定就是最好的了，是你的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了。 嗯， 不是这个意思。 好。 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运动场合当中也是这样啊，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身体就会配合你。 是的。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不行，这跑步今天不在状态，你的身体也不会配合你。 没错。 全力以赴啊，不一定是一定要达到那个所谓的红线或者是那个目标，但是可能会超越你的想象。 所以自我暗示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啊。应该说呢，这本书当中还是有很多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字，还有感染人心的故事啊。我发现书里面你也引用了很多作家的哈，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些段落啊，有什么王小波呀，张爱玲啊。 哦，没错没错。 你最喜欢谁呀？ 最喜欢，我觉得每个阶段喜欢的都会在变化。 嗯， 可能小时候喜欢三毛，觉得他很浪漫，然后喜欢张爱玲，觉得他写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然后现在可能会去偏向去看一些男作家的书，比如说像路遥啊，可能我以前都不会去看他们的书，我就想去看看男性视角是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人性的。对， 我感觉你很喜欢文学作品是吧？ 啊，没错啊。 那你喜欢写这样，我们如果把文字文学作品分为很多类的话，你这一类，问问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编辑段琼，这一类属于什么类别？ 这个就属于随笔小说类。如果我们做图书的话，这样的文学类的书，比如我们分纪实文学、散文、随笔小说，还有的是包括人生通俗哲学，都可以划分。因为文学这一类比较宽泛嘛，范围比较多。 好，那李娜，这是你最喜欢的写作内容吗？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转行之后站在了这个写作的起跑线上，我就对自己有新的要求了，就希望自己以后最后能够写出纯文学的作品，比如说长篇小说啊，短篇小说啊，可能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是我在往这方面去努力吧。 嗯，怎么努力啊？ 就是去观察研究，然后练笔，最重要的是练习。 啊，练习。 对。 嗯， 我有在练习写小说，但是现在还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 哦，所以这就是你未来的职业方向 了。方向，对。 嗯，就是你要在文学这条道路上 去走得远一点，深一点， 走你内心最希望走的那条路。 对。 嗯，目前是通过写职场心得啊啊，励志文章， 是 也算练笔，也算是积累一定的人气，也是考验一下自己在市场上的接纳程度哈。 是因为现在写这些可能比较有市场，所以这就是我的工作。 嗯， 对。 前两天我看那个严歌苓，她的好多年前接受一个访问，他的聊天啊，他就说他当年就是很短的时间内 把英语雅思还是托福拿下，然后到美国、 嗯、是的 啊，去学这个写作班是吧？ 对， 这对他那个年龄的人来说真的是啊很难哈、 啊， 很难。 对啊，当时差不多也有30岁了吧？ 嗯， 蛮厉害的。 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哈、啊，在文学这条路上最大的挑战难度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其实都挺难的，就是你能写出自己真正满意的而且有价值的作品，能够长久的去流传下去，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可能写新媒体写的都是今天的内容，明天就没有人会看了， 嗯， 就是特别的短暂。我觉得如果能写一部能够源远流长的作品还是非常难的。 嗯， 对， 好，加油哈。 好，谢谢。 可能现在这段路也是你未来的一来总结的话啊，也是一段弯路哈、嗯、 弯路。对， 是其实我觉得通过书呢，我们能了解作者，也能够了解很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这个经历，也能够给我们打开一个视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其实有多种选择。所以按照我们去年的约定啊，今年依然啊也会践行下去，就是每个星期五为大家啊来推荐一本好书。那今天两位啊都在，也问问你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或者说以前的这些时间里面，哪些书对你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嗯，段琼好久没说话了哈，段琼你聊聊。 我自己的话，平常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其实就是看稿子嘛， 嗯， 但是这些稿子在出版之前都不能称之为书，因为我们作为编辑还有很多的这个编辑加工设计的过程。那如果说我过去一年自己看的书里边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有蔡崇达写的，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就是那个《皮囊》。 嗯， 我觉得这个纪实文学的这个图书印象比较深刻，主要是他的那个文笔以及他故事性的叙述，我都是 讲了个什么故事？你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主要就是很多，他不是说一个故事贯穿到从头至终的，他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积累起来的，主要是讲他就是老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他父亲那一辈、他母亲那一辈和他故友，就是老家的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故事。嗯，可能与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或者人情世故方面折射出很多人性深层次的东西。嗯，读起来很让人动容，很感动 啊。 嗯， 就是带着回忆的， 对，很温情，然后很深刻的一部小说、 嗯、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人性是吧？ 对， 和生活方式的一些小故事。 是。 嗯，好，还有吗？也可以说说明年你们计划出版哪些好书。 对，2018年的话，我们社主要是还是着力于青年成长读物。嗯，像明年上半年我们可能会推出一本重点书，是行动派琪琪的一本书。行动派呢其实是现在比较知名的一个学习型社团，它的粉丝是百万级现在。嗯，那么这本书主要就是围绕琪琪自身的一个创业经历、学习方法、职场技能、时间管理等等的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型干货的书。我们对这个也是特别的重视，因为这本书有很多期待吧，特别是讲到了很多的职场方法，因为我现在稿子已经来了嘛，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觉得很多职场方式方法还有思维特别受用。所以我自己是很看重这本书，也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年上半年不要错过这本好书。 它等于是一个学习型社团， 对， 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些提升的方法。 对，就是它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财、或者工作职场、时间管理、学习方式方法，这样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干货的一个整理和自己的一个总结。 那他是一个人写的还是集体创作的？ 这个是琪琪他本人自己写的 啊、自己写的。 嗯， 好，李娜，你刚才谈到了你喜欢的这个文学作品哈、 可能我读的书还是文学类的比较多一些。对， 你觉得文学类作品对于一个上班族啊，可能各行各业的上班族， 对， 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功利的方面来讲，作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它会影响一个人内心心理的结构，会影响他一些本身的一些东西。 嗯， 就我去年看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毕飞宇的《推拿》。 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一本书，它讲的其实是非常边缘化的一些人，讲的是盲人推拿师的故事，我不知道您读过没有。 没读过，我知道 他我很久之前也知道这本书，因为我们平时只关注自己，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呀、爱人啊、自己的发展，可能不会去关注那些边缘的人。然后我就偶然有个机会读了这本书，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意义，他会去关注那些边缘化的人，一些弱势的群体，然后你从他们身上会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感动。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的。 嗯， 对， 就是。我们可能读的书不一定要受限啊，或者说设 限，对 对，但是一本好书它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段琼所谈到的技能的提升啊、嗯、或者是唤起你人性的那种共鸣， 对， 或者是让你对于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啊、 嗯、 人和事 有一些更多的了解，更丰富的了解。 嗯，好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在闲暇的时候呢去阅读。那其实说到这个阅读啊，前两天有个人他说他每天都看一本书，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出版社的编辑 有可能 是吧，他不是啊，他说他每天都要看一本书啊。还有的人呢可能一年都难得看一本书，是吧，虽然天天拿着手机。那二位你们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生活节奏下，我们职场人看几本书合适，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读呢？ 我觉得如果您谈到这个阅读量化，其实是一个不好量化的问题。 嗯， 因为有的人阅读的速度会快一些，有的人会慢一些，那有的书就值得您一读再读，细细品味，有的书可能你就会一带而过。 嗯， 所以你说阅读一天阅读几本书，多长时间阅读一本书合适，这个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或者他有他自己个人的阅读节奏的。我自己的话看书的不算太快，我大概2周左右可能会看完一本书。 嗯 嗯，其实像现在这个， 你这2周看一本书不是你工作的内容、嗯、 不是 是业余的。 对对，大概的话两三百页的书我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 好，那是什么时候看、嗯、怎么分配这个时间？ 我的时间是在中午午休的时间和下班晚上回家的时间。 哦，就别人午休你选择看书。 对，因为李娜在这个弯路这本书里边有一篇文章嘛，叫闲暇定终身。 嗯， 其实他就是说很多人的这个进步的空间是在利用闲碎的时间来提升自我的、嗯、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 嗯，然后你就选择闲暇的时候来看书了吗？ 对，因为现在阅读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方式，其实你一天工作下来身心都很累、嗯、其实阅读是一种很让你放松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 嗯， 我那天也有这个感觉啊，我9点结束了直播，到家呢，那天很快，也将近10点了，然后我就拿起了一本最近在播的这个电影《芳华》的这个原著小说在那看、 啊。这个我也是之前刚看完，前两天。 我就感觉，反正就是换了一个天地一样， 嗯、 就没觉得累了，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个说话说多了气亏啊，没有，你是什么感觉？ 对，其实这个就像我记得那个梁文道也说过，他说你看一本书相当于你可以活很多次人生，你可以活不同这种人生、 嗯、 这样你的人生层次是很丰富的。 嗯 嗯，你的阅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造就了你自己。 嗯 嗯， 好啊，这是段琼的分享啊，不在于数量啊，在于我们把闲暇的时间利用起来啊。 对，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李娜你是怎么阅读的？ 我觉得段琼讲的特别好、 嗯、 是读书是一种丰富自己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也不在于你读了多少本，没必要去积累这个数量、 嗯、 但是我建议大家去选一些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来读。嗯，很多人都问我说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其实可以读一些经典，比如说唐诗、 嗯、 宋词、 嗯、 当你徜徉在这种诗词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感觉到美，感觉到真，感觉到爱，感觉到善良。真的、 嗯、回想起当年你在江苏那个小镇里面工作的时候，你看书吗？ 看书啊，每天都要看书、嗯、我觉得有时候看书会让人觉得人生有希望。 哦，看的是什么书还记得吗？ 也是文学类的作品，就是文学的多一些。 嗯， 对， 所以就是可能在你事业低谷的时候，或者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是 书也是能够给你指引方向， 带来一些力量和希望的。 嗯， 对， 好，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李娜和段琼能够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 谢谢。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周五的这个特别推荐单元当中呢，我们还会请到更多的朋友啊，来分享除了啊这个职场相关的书之外，他们个人的一些推荐书目啊，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素养、视野和修养境界。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香露。最后把这首《花火》送给大家，明天见。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造琴你有眼泪影。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